3月20号，巴黎，晴。3天了，每天晚上的8点，法国人都有着这样的默契。宅在家里的人们用接力的掌声给医护人员送去最深的感谢。晚上我看到对两位护士的采访，一男一女，尽管画面和声音都做了处理，但依然难掩他们的极度疲惫。更让人煎熬的是，由于医疗资源掣肘，他们不得不在谁能进入重症病房的问题上做出极为艰难的选择。说到这儿，我注意了一下，女孩用到的词是恐惧，男孩则陷入了沉默。未来几天，南法度假胜地尼斯将实施宵禁，因为直到昨天，海滩上还有不少人。内政部长下午说，这样的措施不会推向全国。有当地的小伙子自发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去超市买东西，他戴着猪鼻口罩，但仔细看，口罩好像是戴反了。在巴黎美丽城，今早的露天集市依旧人头攒动，这里提供着周围居民的生活必需。官员表示，如果不能关闭，那么管理措施就要抓紧优化。对了，这里是巴黎最早的华人社区，在那边甚至还能吃到油条和豆腐脑。不过熟悉这个地方的人也知道，美丽城其实并不美丽。今天法国人又吵了起来，吵架在这儿本身不算什么，当然他们叫辩论。从咖啡馆到电视台，对天对地对空气，习惯了就好。即便争得面红耳赤，也不妨碍最后一起喝杯咖啡结束战斗。不知道这跟法国从初中开始就有专门的哲学课是不是有关系。这次的辩题其实不轻松。昨天也就是3月19号，4位医学专家联名给卫生部长发出公开信，大声疾呼必须让更多民众戴口罩。他们说，一方面要组织好口罩的生产，一方面要发现更多的感染者，两手抓，两手都要硬。他们拿疫情趋于稳定的韩国来举例，韩国并没有全国范围禁足，但他们几乎全民戴口罩。官方的声音目前依然坚定，没病不用戴。有人直言，之所以不鼓励戴口罩，是因为原本就没有口罩。一线嗷嗷待哺，药房空空如也，政府不是说征用了所有口罩吗？可是口罩去哪儿了呢？目前在法国，口罩是处方药，优先保证一线医护和病患。关于口罩库存，哪怕官方数据也有打架的时候，但肯定缺就对了。今天一位身在巴黎的全科医生说，他那儿现有的口罩 FFP2 大概有10几个，医用外科口罩50几个。他说现在联系药店肯定没有，这些都是之前他为了应对季节性流感而备下的存货。他还说最好的口罩就是家里蹲。刚刚在网上搜索欧标 FFP2 口罩，我看到10个装一盒的最高标价是370欧，平均下来大概一个口罩需要280块钱人民币，而且最近90天都没货。顺便说一句，这些天法国打印机的销量暴增，可想而知人们打印出行证明的需求有多么迫切。这样的时候，20几天前的新闻又被翻炒出来。3月初，在南部的马赛和尼斯，当地医院的口罩竟然接连失窃了。什么叫做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。今天看到有警方人士在谴责小偷发国难财，我还以为又有口罩被偷，可找了一圈也没有发现。有时候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吧。说到小偷，再打个岔，真的很头疼。但是在巴黎地铁，我们就有3次与小偷正面遭遇的经历，目前的战绩是3-0，我方完胜。有一次甚至夸张到直接在书包里摁住了小偷的手。是的，这伙人偷得明目张胆，好心的司机经常会用对讲提醒乘客小偷上车了，常年斗智斗勇，都是熟人。而现在 巴黎人被封禁在家，地铁也被砍了一半，没得偷，想来他们也失业了吧。那这群人的生活怎么维持呢？突然记起之前有媒体专门起底过巴黎小偷的跨国生意，这条产业链一头连着地铁里南来北往的冤大头，一头早已跨过地中海登陆摩洛哥。写到这儿又觉得好笑，没准别人比我过得还好呢。可转念又想，那些小偷的日子真能好过吗？再大的阵仗，这些底层和末端总不会那么光鲜。今天是周五，3月20号。傍晚，一些巴黎人还习惯性地往郊区的大 house 里跑，这自然是不行。几大火车站，警察守株待兔，拦下了不少人。转眼码字已经一个星期了，突然发现，尽管生活被迫改变，但时间并没有就此变慢。早上，睡梦中接到了从北京打来的电话，一家高端包子铺的客服小姐姐说，欢迎去吃包子。隔着7000多公里，依旧热情扑面。